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为了胜利，向我开炮！ 红色经典，感受峥嵘岁月。 活着还是不活，这是个问题。 意志精品，一次听觉盛宴。 21世纪什么最贵？人才。 黄金强档，感受精彩辉煌。 电影之旅， 高，实在是高。 陈凯歌的梨园情节在电影《霸王别姬》当中表现得淋漓尽致，但是他并没有满足，于是在2008年，陈凯歌再次将镜头对准了老北京的梨园行。但是不同于《霸王别姬》的是，这次陈凯歌没有虚化人物，而是真实地表现了一代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。欢迎各位准时登上，与您一同领略光影魅力的娱乐大篷车，我是您的司机韩涛。今天的电影之旅当中呢，我们就来一同欣赏电影《梅兰芳》。这部由黎明、章子怡、陈红、孙红雷等人联袂主演的电影，自一上映就吸引了观众们的眼球。下面呢，走进电影《梅兰芳》当中。梅兰芳字婉华，出生于京剧世家，但是在他年幼时，他的大伯却因为唱戏吃了官司，临了他给梅兰芳留下了一封书信。 婉华武侄，你接到这封信的时候，不知道大伯还在不在人世了。咱们梅家从你爷爷起就一直小心翼翼地唱戏，侍奉宫廷，侍奉百姓，从来不曾遭此大祸。 太后的万寿节谁敢不穿红，就你胆儿大。 这我舅妈出殡，我不敢穿红啊。哎呦爷，您打得好，我该打，就因为没穿红让人赏咱一指甲子。爹，您别给我戴这指甲子呀，您多打我几下不就得了吧。 走， 这是哪出啊，这是 撕破一点就弄死你。 哎呦，记着，唱戏的再红还是让人瞧不起，大伯不想让你挨了打，还得跟人家说打得好，大伯不想让你再戴上那指甲子。 婉华，开个门呐，十三爷爷来看你来了。 你大伯信上说什么了？ 所以大伯想让你离了梨园行，打个退堂鼓，永远也不唱。 梅兰芳并没有听从大伯的话，还是学了京戏，并且渐渐有了自己的名气。他的十三爷爷是京剧当中的名角，人称十三爷。每次十三爷一出场，那绝对是排场十足啊。这一天，十三爷应冯六爷的邀请来到了剧院。 十三爷到。 三爷， 多福 多福。 三爷您这边请。 十三爷您迟到了。 冯董事长， 是是是， 您请我来， 是是， 这得多大面子。 是是，哪里哪里， 我心里头想啊， 怎么着那也得洗洗头刮刮脸不是？您猜怎么着 啊？ 热毛巾往脸上就这么一捂，着了。 来，我来给你们介绍啊，他就是这么个人。 人家是贵人。什么来着？ 司法局长刘洋回来的。 哦，咱们这谁要打官司？ 现在请司法局长邱如白先生给咱们讲演。 原来冯六爷是要将从国外留学归来的邱如白引荐给十三爷，但是十三爷并不买账。邱如白按照计划进行演讲，但是他并不知道在这里他会碰到一个影响了他一生的人。 今儿就是和大伙聊天，既是聊天呢，只要我说的不对的，您站起来就驳我；反过来，我要是觉得您驳的不在理儿，我反驳。 邱如白随手一指，恰好指到了来听演讲却迟到了的梅兰芳。 这位先生，既是来听讲演，干嘛不准时呢？要是听戏也不准时，你们怎么开锣？ 您说的没错，真对不住。 说不出什么好话啊。 我小时候爱听戏，就是有一件事我一直闹不明白，为什么这京戏里这扮相都得把脸绷起来？哦，后来我闹明白了，那是得管着你脸上的表情。这旦角往脸上贴片子为什么呀？是为了不让女人大笑，微笑可以。这戏里当官的都得端着腰带，这明摆着教你怎么摆架子。京戏里处处都是规矩，一句话，不许动。 什么话？ 实话。 邱如白的话让十三爷的经纪人费二爷非常不满，他站了起来。 邱先生刚才说了啊，站起来就驳。我不但不能驳您，我还得恭维您一句，太懂戏了。就连不懂戏的人都知道，这京戏的扮相是被撞中。哎， 所以啊，京戏里头的人都是不自由的，他们让人拿笼子给套起来了。那他们的七情六欲怎么办？喜怒哀乐怎么办？都给藏起来。 我还得恭维您一句，这京戏让您这司法局长这么一审，罪过真是太大了。这全中国就不应该听戏，听什么戏？可他们不听啊！一进戏园子是满坑满谷的人，轰都轰不走。你有不听戏的没有？ 有。 他不懂听什么戏呀？他。 戴二爷， 哎， 没礼貌啊！ 京戏里头应该有好些个活生生的人物，他们不再完全按照旧的模式做戏，更不按旧的模式做人，再不像苏三受了那么大的委屈，只能申诉，不许反抗，只许老老实实的苏三是给中国女人立规矩的，而真的好戏是得带着人打破人生的规矩。 梅兰芳听到邱如白的演讲之后如获至宝，演讲一结束，他立刻跑出来追上了邱如白。 邱先生，邱先生，您今天讲的挺有意思，有些道理很深。 深吗？我怎么觉得都是最浅显的道理啊。 我只有两张戏票，不知道您有没有功夫赏光。 恰好这个时候，十三燕看到了梅兰芳的举动，他不愿意让梅兰芳和邱如白走得太近。邱如白如约来到戏楼看戏，看过之后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，给梅兰芳写了一封信。 梅兰芳先生，我头一回看您的戏就迷上了，我和所有的人都不知该把您当成男人还是当成女人。好像一鼓掌 就会泄露了心里的一个什么秘密一样。可只有心里最干净的人，才能把情欲演得这么到家，这么美。我在西洋考察过戏剧，如果有什么事情我能帮忙，告诉我，一定尽力。 邱如白和梅兰芳相互视为知己，但两个人却仅限于书信联系。这时十三爷的搭档因为身体不舒服上不了台，费二爷就提议让梅兰芳和十三爷搭戏，第一出便是著名的汾河湾。邱如白也到现场观看了，看过之后他一如既往地给梅兰芳写信。 梅兰芳先生，柳迎春苦等了丈夫18年，怎么丈夫到了家门口，她反倒像个死人一样坐着一动不动呢？ 十三燕在一旁看到邱如白的来信，就提醒梅兰芳： 婉红， 哎， 什么事儿这么急呀、啊？这位邱先生戏刚一看完，信就来了。 爷爷， 嗯， 有件事儿想跟您商量。 贝二爷， 哎。 我给婉华准备的小物件哪儿去了？ 哎， 不舒坦了，不能跟你说话。 爷爷，我想 等等，要改戏，是不是？要给柳迎春加身段，是不是？说， 没错。 婉华，可戏在我这儿啊。 爷爷，戏上的事儿要不明儿中午我上您家，咱再商量商量。 中午不打个盹儿，晚上还真唱不了了。 爷爷，那下午？ 下午我没戏。 哎，啊，爷爷送的小玩意儿 留着玩吧。啊， 爷爷，那明儿我可就按我自个儿的来了啊。 敢。 尽管十三燕并没有同意梅兰芳的提议，不过第二天梅兰芳在表演的时候还是加上了身段。没想到的是，十三燕配合了梅兰芳，并且配合的天衣无缝，博得了满堂彩。下了戏台子，十三燕却非常生气。 爷爷， 这回你满了意了吧？ 爷爷，您戏改得真好，这回跟您可真是一颗菜了。 爷爷守旧吗？爷爷不守旧啊，什么老规矩，爷爷不在乎。爷爷在乎的是外人本来就瞅不起咱们梨园行啊。你在戏上一会儿一改，这不人家更说咱们是朝三暮四的，靠不住吗？ 怎么改戏就成了朝三暮四了呢？ 咱们是下九流啊。哼， 管他呢，戏好才是真的。 甭说了，不能改。 爷爷，您知道这么改是好的，好戏谁也拦不住他闪亮。 谁挡谁闪亮了？ 爷爷， 你们祖孙俩这么论下去，非得掐起来不行，让人笑话。 看到梅兰芳和十三爷都为自己的立场而争执不下的时候，费二爷提议： 其实是这么回事啊，你们祖孙俩当着全北京咱们唱的三唱，你为信，爷咱还守旧。 我不守旧。 对对对，咱们各显其能，一比不就比出来了吗？啊，谁是这，谁是座上看。 我不能跟爷爷打对台。 今儿个还不是对台吗？贝二爷， 哎， 我这儿硬了，就看婉华的了。 婉华，对台不打也可以，那就老老实实按爷爷的来，爷爷兴许送你个锦绣前程啊。 谢谢爷爷栽培。 哎哎，婉华，你到底应还是不应啊？ 不就是打对台吗？我不是刚说谢谢爷爷栽培。 兵了，这我还真没想到。 嘿，难道我还真跟一个小孩子打对台？ 莫非您真怕了梅兰芳？ 由于这出汾河湾改动得很精彩，而梅兰芳也接纳了邱如白的建议，这让邱如白下定决心辞官，一心一意地追随梅兰芳。 娱乐大篷车，开心乐呵呵。 欢迎继续收听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。今天的电影之旅当中，一同来欣赏电影《梅兰芳》。十三夜和梅兰芳要打擂台的事儿被各大报纸刊登，一时间成为了京城梨园行的盛事，就连戏院的马老板都找到了十三夜。 我都登了，梅兰芳应了您的挑战了。 合着他们在回我的信儿之前就跟报纸说了？ 嗯， 好啊。 您说这梅兰芳啊，他也忒狂了点，屁股蛋子还是轻的就敢跟您叫板，您灭他那不跟捏谁臭虫似的。 马三儿，往事上说， 是这么当的事儿。我传了个局。 哦，那么爷俩赌。什么呀？ 您画个押，只要赢了梅兰芳，咱们四六开，您拿四。 马四儿，你传斗鸡斗蛐蛐多好啊。那不说，这蛐蛐赢了不管你要钱，不说他输了还不让你偿命呢，不是？你别拿我们这活人押宝强多了。 五五开啊。可是光唱门戏我怕您是赢不了啊，您的文武都来，这阵子您老没唱武戏了。 哎，我给马三预备那小物件儿。 您客气。 哪儿去了？ 啊，刚才还 这不在这儿呢吗？ 您当我没说，您当我没说。 我还没答应你呢。您当我真拿他挣钱呢？我就是要跟京城的戏迷们挑明了，十三宴 天下无敌， 不说了，不说。 老佛爷赏您这黄马褂，那是真有道理。 贝二爷，预备笔墨戳子。 擂台开张了，十三爷在做最后的准备工作。这时费二爷跑了过来，并且给十三爷道喜。 恭喜爷，贺喜爷，他们总是汪洋汪海啊，万华他们总才七成。 哎， 七成？ 七成 不至于啊。 相比于十三爷的意气风发，梅兰芳却感到万分沮丧，甚至紧张到大脑一片空白。 哎呀，万华，你挨这儿干嘛呢？ 词儿我是一句都想不起来了。 一点东着到林间，都有本不提今天站立功劳的 十三宴的四郎探母赢得了一片叫好声，第一局十三宴获胜。在总结失败原因的时候，梅兰芳却放松了很多。冯六爷和邱如白也在一旁。冯六爷认为这场擂台输了是由于戏码的原因。 我看啊，这毛病还是出在这戏码上。 六爷，您知道我最想演哪出？ 又提你那一缕麻，那是新戏，而且是悲剧。你想，人花钱来了，您还不让人买乐呵，是吧？ 过去这一缕麻一直都不敢演，就是怕做不好。今儿输了，我倒敢演了。 太冒险了吧？哼，冒险才能不输啊。 那万一输了呢？说到底，这是在大擂台呢。 三哥不是说我的时代到了吗？ 有了邱如白的支持，梅兰芳如愿在戏楼里演出了这场新戏《一缕麻》。由于戏码新颖，梅兰芳竟然满座了。第二局梅兰芳赢了，十三燕输了这场之后，赔上了自己所有的家当。在第三天的擂台上，他不顾梅兰芳和费二爷的劝阻，依旧登台上演传统剧目《定军山》，而梅兰芳则是用黛玉葬花来打擂。卑鄙的马老板雇佣了众多地痞流氓，砸了十三燕的戏台子。十三燕面对空空如也的舞台，唱完了这最后的一场《定军山》，卧病不起。梅兰芳顾不上卸妆就赶了过去。 万华， 爷爷， 坐。 哎， 怎么着，妆都没卸就来看爷爷了？你穿着戏衣来到这个世上，留神把戏里的人物弄脏了，下回不可以啊。 哎， 是不是昨儿等你谢幕呢？ 没错。 咱们那出《汾河湾》多好啊。 可不，那天可真是步步都在点儿上。我心说，爷爷怎么那么出神入化呀？ 出神入化，要不是费二爷看了你那位邱先生的信，我哪知道你要怎么改呀？万华，以后你大成了，名扬四海，你得大大方方的提拔提拔咱伶人的地位。你爷爷争了一辈子的面子，没争着。说你要成亲，我倒忘了，我送你个翠镯，就在里间官箱里放着。去拿去。 就在梅兰芳去拿翡翠镯子的时候，十三爷闭上了眼睛。 十三爷爷，十三爷爷。 听过了电影梅兰芳的第一部分之后，我们来说一说电影背后的一些小故事。在这部影片开拍之后，立刻成为了媒体们关注的焦点。不仅仅有众多明星的加盟，陈凯歌导演是否能够挑战自己的代表作《霸王别姬》也是大家最关心的话题之一。但是当影片上映之后，陈凯歌并没有将这两部影片做比较，他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的立体的梅兰芳形象。不过有趣的是，不知道是否是由于《霸王别姬》当中张国荣的扮相太过经典，在很多电影院的门口悬挂的梅兰芳的海报竟然是张国荣在《霸王别姬》中贵妃醉酒那场戏的剧照。尽管是无意之举，但是却也成为了网络上的热点话题。好了，看看时间，上半段旅程马上要暂告一段落了，送上这首电影《梅兰芳》当中的插曲《是我》，来自黎明。歌声当中稍作休息，广告之后继续来欣赏影片梅兰芳的录音剪辑。娱乐大篷车马上回来，诸位稍后见。 因为相信世界上每一个生命都有属于自己的梦想还有结果，如果我要越过的海洋和波动要比别人更多，我该欣然接受。哦，每一个季节里都有合适的花朵，在自己的旅程中都坚持着。雪地里梅花曾芬芳过，种下兰花悠悠土蕊浅浅不墨，生命

什么孟小姐，东皇啊，天下第一女老生嘛， 孟小冬。 哎， 六爷，我们名气小，哪在梅大爷眼里？ 您的名气可不小，就是过去没见过。 我可有给您拍的相片，您说见过没见过？ 是啊， 那会儿刚学戏，一帮子师兄弟一块儿给您拍的。 孟小姐，好记性。 三哥， 哎， 邱先生吧？ 邱如白。 外头都说您是梅大爷的师父。 哎，不敢。 诸位三哥四弟啊，今儿个雅集，单缺个虚声，哎，可巧小东就来了，能饶得了他吗？啊，来吧，小东。 黄六爷想让孟小东来唱上一段， 怎么样？来段诗接听吧。啊， 今儿我倒是想唱梅龙镇。 哦， 可就缺个李凤姐。 这您挑。 梅大爷。 什么梅龙镇？这出戏原本叫游龙戏凤。 没扮上，我怎么看您都是个男的。 没扮上，怎么看您都是个女的。 废话， 反正你们俩必然一个是男的，一个是女的，就看你台上还是台下了，是吧？ 大铁不比盘文扎，贵姓的只在这天地下。 你让人家师姐听。哎，人家非要游龙戏凤。 好人家待人家不敢斜插着海棠花，扭扭捏着裙呀，风流酒窝带着朵海棠花。从前做事差，不该讲话丢地下，为君讲话就忙死去。你从前来来来，我与你茶茶茶上这朵海棠花。 戏唱完了，孟小冬找梅兰芳谈心。 今儿个我是专门来听您唱的，可谁想这不光跟梅兰芳唱了对戏，就连我那把伞还给梅兰芳挡了雨。不过我得跟您说句实话，您今儿的戏可真不如我想的。 我婶儿今儿没在家。 您看不上孟小冬啊？ 我不是那个意思。 那您是哪意思？ 你们二位一块儿唱的这…… 此时冯六爷出现，想要撮合梅兰芳和孟小冬唱戏， 就定了吧？啊， 听六爷的。 啊， 梅大爷要不是真心的，就算了。 我是真心的。 毫无幽默的一个人。 还不走啊？ 啊！ 梅兰芳和孟小冬的合作赢得了观众们的好评，而孟小冬也在这个期间对梅兰芳产生了好感。在最后一天的演出之前，孟小冬和梅兰芳相遇在后台。 梅大爷，您怎么来这么早啊？ 您也来得不晚。 您怎么不进去啊？ 我等着拿钥匙呢。 Thank you. 门是开着的。 那台上见。 台上见。 孟小冬看着桌上的一朵花，想了想，决定将它送给梅兰芳。 送您朵花，想想我自个儿都觉得没出息，都是男的送女的，哪有倒过来的呀？不过呀，您头上那朵实在是太旧了，这十天的戏，您都跟我扔了九回了，跟旁人就更甭说了。今儿最后一场，您就换一朵吧。您不能说谢谢啊，收了马上拿回来。 谢谢。 不客气。 梅兰芳和孟小冬的假戏真做被福芝芳和邱如白看在了眼中。邱如白为了梅兰芳的事业和名声找到了孟小冬。 小冬，一直就想跟你谈谈。 哼，让我离梅兰芳远远的，没错吧？可我偏不，我偏要天天等他，等来他一个下午，一个钟头，一分钟都行。 小冬，知道什么是孤单吧？心里的满华跟了我们这么多年，他心里的孤单一直都还在，直到他碰见你。可他的所有一切都是从这份孤单里头出来的，谁要是毁了他这份孤单，谁就毁了梅兰芳。 您说的我懂，可我就是没办法离开他。 邱如白没能劝服孟小冬，福芝芳则一边安抚邱如白，一边找到了孟小冬。 来了，门开着呢。 吓你一大跳吧。 哼，没错，您请进来，这要让旁人看见了，还以为我拦着门不让您进呢。 你敢？ 我这儿该叫您福姐姐吧， 叫芝芳吧，亲热。好漂亮的小院儿， 给您倒杯茶。 不喝茶，就喝白开水，干净。 那给您倒白开水去。 不麻烦。 不客气， 倒了我也不喝。 您有什么话就痛痛快快地说， 说就说。我不如你，过去也唱过，自打跟婉华结了婚就把戏给扔了，哪像你呀，天下第一昆角，出息大了去了。 今儿个您来可不是来捧我的。 没错，我是来求你的，求你让梅兰芳清清静静地唱戏，别分了他的心。成不成？临来前想得好好的，我不跟你吵，我怎么就这么没出息？我来是想告诉你，梅兰芳不是你的，也不是我的，他是座儿的。 福芝芳的话让孟小冬明白了，原来梅兰芳的身边需要的正是福芝芳这样的女子，而福芝芳也才是最懂梅兰芳，于是他决定离开。 小冬。 哟，吓我一跳。 你要走了吗？我问你，是不是要走了？ 还是那么不会说话。 不是要走了，是永远再不和你见面了。 你这个人不光爱说瞎话，还挺爱记仇的。 这不是瞎话，这是真的。 这还不是瞎话？你这还不是瞎话？ 这是真的。 这不是真的。 就是。 就不是。 就是。莫晓东再也不和梅兰芳见面了。 换件衣服，咱俩去看电影。 我不去。 娱乐大篷车，开心乐呵呵。 欢迎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。今天的电影之旅当中，一同来欣赏影片《梅兰芳》。在孟小冬决定离开北平之前，梅兰芳却在一场舞会上遇到了刺客。不过所幸的是，刺客被赶来的巡警打死，让人虚惊一场。孟小冬离开之后，梅兰芳来到了美国，但是在准备演出时，梅兰芳竟然看到了有一笔给刺客刘锡长的抚慰金，而签单的正是邱如白。邱如白回来之后，梅兰芳决定问清真相。 文华，谁给你买的报纸？ 三哥，刘锡长，您给了抚恤金。 嗯？哦，嗨，文华，这个刘锡长呢，可怜，我就做主给了他一笔钱。 你撒谎！他既然死了，怎么又活过来给自己抚恤金签字呢？除非你先雇了他，告诉我。 没错，是我雇了他，雇他阻止孟小冬，雇他让孟小冬离开你。文华，你只差一步你就出人话了。我不允许任何人挡你的道，哪怕是这件事情我做错了。 可你再没有机会叫他站起来听你说一声对不起。 我不后悔。 你出去。 梅兰芳这时才明白邱如白的疯狂，他正在一步步地控制自己。尽管遇到这次打击，但是梅兰芳在美国的表演获得了好评。当他回到中国之后，日本开始侵略中国，梅兰芳决定告别舞台。 今儿又出来跟大家见面道别，我一辈子最怕的就是不能唱戏，可这一天到了，还是来了。我盼着大伙平平安安的，甭管走到哪，我都惦记着大家，谢谢大家。 梅兰芳离开了舞台，离开了北平，和家人到了上海，但是日本人却找上了门来。 谁呀？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 日本，日本来了！ 孙老板的邀请，希望您不要拒绝。 我已经拒绝了，不骗你。 我一直以为在做一件好事，不管中国怎么样，至少梅兰芳还在。 有人要看一个那么脏的梅兰芳。 我的长官想同您见个面，您什么时候有时间？ 你可不能去。 早晚的事，早去早了。 你得告诉我，你要带他去哪儿？ 哦，梅先生会受到礼貌的对待。 梅兰芳坚决不肯给日本人唱戏，为了让梅兰芳唱戏，日本人找到了邱如白，并且借着报刊广播发布了梅兰芳要重返舞台给日本人唱戏的消息。此时邱如白才知道自己上当受骗了。邱如白来到了梅家，冯六爷挡在梅兰芳的面前。 六哥，我不是来请罪的。有句话倒是个日本人说的，甭管战争谁胜谁负，梅兰芳都应该不行。 哼，学会碰臭脚了是吧？所以你就有理由这么干，所以你就有理由陷害这个你几十年都一直护着的人。邱家武士为官，到了是出了奸贼了。让开，我不跟你说。 六哥，我没想害怕你。 你一直都赢，这次你输定了。 冯六爷走了之后，邱如白对梅兰芳晓之以情，希望他能重回舞台。 战争隔几年就一次，你牺牲了你的艺术，一切又都重归于好，烟消云散，这就是寻常世界。可你呢，你不光是为了一个寻常世界而生的，你应该知道怎么做才是对的，哪怕人家误解你。 可您当年告诉我，人不光得活着，还得往好里活，活得好，好好活着，活得不害怕。您自己说的话您忘了？ 为了不参加这次日本人的阴谋演出，梅兰芳决定打有生命危险的伤寒针，并借此躲过了表演。在记者见面会上，梅兰芳拖着带病的身体站在了媒体面前，他解开围巾让媒体大吃一惊，原来他留起了胡子，蓄须明志。就这样，梅兰芳躲过了日本人的逼迫。邱如白再次拜访梅兰芳家，傅志芳则拿出所有的信件递给了邱如白。 三哥。您把您给婉华写的这些个信拿回去吧。您拿回去了，婉华欠您的情就还了。 这封信不是我写的，是婉华大伯写的。 这封信婉华不知道看了多少回，看了就发呆。我一辈子都不知道信上写的是什么。 大伯要你早日离开梨园行，大伯不知道你会不会听我的。你从小没有父母，你常叫大伯，大伯不依，是怕冷不丁有一天大伯走了，你一叫没人应，心里会更孤单。 邱如白来到了梅兰芳的床前，看着沉睡的梅兰芳，回忆着。 咱俩这一辈子， 年轻的时候，连件太时髦的衣服我都不让你穿。一根时髦的绣花绑腿我都不让你打，因为活得真，心里才能真。你都依了我了， 因为我，你连你最爱的女人你都没留住。可要有来世，我就再不会阻拦你了。也许你一直其实都是个凡人。 1945年抗战胜利后，梅兰芳再次回到了舞台上，回眸看去，邱如白坐在观众席中，电影就这样缓缓落幕了。陈凯歌在拍摄这部影片的时候可谓用心至极，为了让黎明在扮相上更为接近梅兰芳，他向梅兰芳嫡系传人梅葆玖先生借用了梅兰芳的行头，并且安排章子怡、黎明等人学习京剧的基本步伐，尤其是黎明，他要学习的东西更多，比如梅兰芳唱戏时候的神态举止，就连手势都不能马虎。好了，各位看看时间，我们今天的旅行马上就该结束了。最后送上影片《梅兰芳》当中的插曲《你懂我的爱》，来自黎明、章子怡。歌声当中，司机韩涛代表调度员头头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我们下次旅行不见不散。 转身一眸，风春怎有秋，往事情随袖，人生如戏几番琢磨，你还一直在我的心头，不曾远走。 爱过恨过，悠悠时光中变沉愁，说是悲欢离合， 还不如承诺， 各自天涯把梦守着。 没有告别的爱情往往是最美的， 戏最难谦虚， 我们的爱只有我们明白， 不需要说太多，还没结果的花朵已经随风， 牢牢记忆在那年的春风， 我们的爱只有你懂。 转身一眸，风春怎有秋，往事情随袖，人生如戏几番琢磨，你还一直在我的心头，不曾远走。 爱过恨过，悠悠时光中变沉愁，说是悲欢离合， 沉默， 各自天涯把梦守着。 没有告别的爱情往往是最美的， 没结局的戏最难谦虚， 我们的爱只有我们明白， 不需要说太多，还没结果的花朵已经随 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Hello， 我是小沈阳。